飘着勇猛的青山，他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他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姑娘唱